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非常扎心的一首歌，来自孟蔚。如果没有你，我大概早就已经适应了寂寞，或者说我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来了又走，才会留下这么多寂寞。不过幸好生活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太多可以让我投入更多的地方和时候。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年轻人点播的。小佳朋友说最近呢有点低迷，希望这首歌给自己勇气和信心。好啊，需要勇气信心的朋友也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为自己点播一首歌，当然为别人点也是可以的。For you， 年轻的朋友，请你继续加油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自己 好像总是遇到不顺哈，那是很正常的，其实长大了也是一样。窗外在飘着雨，耳机里音乐声中也有雨声，看来是到了雨季了。下面这首歌呢，是要带给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张朋友说，下了一天的雨，情绪有点波动，希望听到一首来自温岚的《蓝色雨》。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希望自己能够度过心情的雨季，早点忘了它。好啊，2018年的下半年还有很多月份，还可以继续加油，相信自己吧。 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 雨天更要照顾好自己，不光是在带雨具啊、饮食方面啊，还有状态里啊，都应该额外的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如果自己的能力有限的话，就要借助朋友了。下面这首歌叫做《听你说》，是要带给今天过生日的柯柯。 你的好姐妹送你的。 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不管是有趣的话还是废话，总是有个人倾听，这种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下雨天，愿雨天不打湿你愉悦的心，愿乌云不遮盖温柔待你的生活。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继续告诉我。下面这首歌呢又有一些伤感，这是来自听友遇见蜜他所点播的。在这首歌播放之前呢，他有一番心里话要对这个人还有这段情说。明明知道不可能再继续一起走下去，却总是舍不得放不下。上个周末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旅行，像毕业游一样，我们的爱情毕业了，可是却没有拿到满分。最后点播这首歌吧，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后来的我们，只要都能各自幸福就好吧。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仍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降雨对今天的晚高峰影响较大，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个暑期，英国编舞大师马修·伯恩将携手观众梦回1941年的英国伦敦，领略战火版灰姑娘的独特魅力。他将带领大家走进二战德军闪电战的防空警报和战火硝烟里，见证一场辛德雷拉与皇家空军飞行员哈利之间的浪漫爱情。在编创上，结合了芭蕾舞、爵士舞、踢踏舞、舞会华尔兹舞、滑稽哑剧等多元素汇集。马修·伯恩版舞剧《灰姑娘》将于8月7号到12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全国首演。为了纪念布克文学奖创立50周年而设立的金布克奖近日在伦敦揭晓，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克杰的名作《英国病人》被评为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说，获得金布克奖。英国病人这部书用优美而抒情的笔触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意大利一栋废弃别墅里四个伤心人的因缘际会，他们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的风景中，却无法享受战争结束带来的和平与安宁。这部作品1996年被改编为电影，并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9个奥斯卡奖项。再来为您介绍一套新书，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这套书籍分为《黛玉进府》《鉴别花神》《妙玉请茶》《婴儿编柳》《海棠诗社》《红楼四侠》这6本。从内容上来说，这套书打破了《红楼梦》原著的故事主线，改变了章回体小说的题材，帮助儿童无障碍阅读，同时用儿童听得懂的语言解读《红楼梦》的内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我在的城市在下雨，你那里呢？如果也是飘着细雨，或者是倾盆大雨，都让我们在这个湿润的夜里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也变得温润安宁一些。想点歌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你。

来自刘惜君翻唱的非常好听的美丽心情。对啊，在人生的起起伏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时时刻刻都是保持美丽心情，但至少我们不会放弃追求美丽心情的决心。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谢谢你一直在听，谢谢你觉得这里会让你安静。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也 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缘， 执迷留恋人间， 7月13日至17日，家电七折起， 海尔全品让利，满额送卡萨帝冰吧，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2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韩丽陪伴各位的爱的更久点。今天呢，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非常谢谢各位的点歌。你的卡片我都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满足的话，咱们还有明天。最后送上一首比较轻松活泼的歌曲，这也是应我们的一位听友他特别想听的。他说，我有时候觉得听一首英文歌曲好像更让我什么都不用想。青山藏在白云间，刚刚那首朴树的歌被翻唱呢，是因为最近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而刚刚那首歌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曲。估计你身旁的人还有在微信当中有很多人在转载这部电影的优质点，有空的话去看一下吧。好啦，希望明天能够有大晴天，就算不晴的话没关系，带雨伞好了。南州女友节， Now I've never been one of them guys who could be leading men. Just never seemed all that real. When you're like 5'6", so is Tom Cruise. But here right now with you somehow, the kind of love they write about is the kind of love that I'm starting to feel. So grab your hand, ask you to dance, yep,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Learn to sign cheesy lines like baby you Jack, I'll never let go. If you're a bird, I'm a bird. You have me at hello. Like no one loved Dolly, like Harry loved Sally, like Richard loved Julia, like Tom loved May, and the way he loved that volleyball, the way Demi Moore loved that ghost, the way Jack loved Rose. I'll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I'll never let go. Did you all right? Think so. If you'll be my leading lady, it seemed like it hurt. Even though I may look crazy, did a little key change. Nah, I don't want to. I feel like we should do a key. Okay. Change. Okay. Grab your hand, ask you to da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Learn to sign cheesy lines like baby, you come to me. I would do that. In case you forget where we've been. The movie.